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。 李伟才，这个本地节目我们有本地特色，不要成日都讲日本啊、澳洲啊、美国。 你讲得多啫嘛，日本最你讲得多，真系啊。 咁我哋讲翻香港啦， 系啦，香港啦， 香港铁路啦。嗱，大家知道香港咧嘅第一条铁路，好似头先阿 Tony 讲咧，1911年，系咪？九广铁路英段， 英段， 英段。嗱，当年咧就蒸汽火车，跟住咧1955年，即系呢个小弟出嗱，就李伟才出世嗰年， 系 香港嘅第一架柴油火车头。 是 落地、就编号51号。咁大家知唔知呢架火车头喺边度建造啊？就喺小弟而家卜居雪梨嘅呢个西郊嘅一间工厂。 哦， 啊，咁就一做咧就帮香港做咗开头5架啦，跟住仲有嗰批都仲有 嘅，其他全部都系嘅，都同一间厂。 系啊，但系有啲咧就喺加拿大做嘅，全部都系美国呢、這个即系、就是、 通用汽车 GM 嘅。咁呢個已經係前塵往事啦，因為香港嘅頭五架柴油火車頭咧，即係編號51至到55號咧，除咗51號就係靜態保存喺而家嘅大埔鐵路博物館之後咧，52、3、4、5呢四架咧，其實我唔記得邊一年，2000幾年咧就賣翻到澳洲，竟然翻娘家，就賣咗俾 2005年 啊，賣咗俾一間美國喺澳洲開咗分公司嘅一間。鐵路車輛嘅租賃公司，咁再輾轉咧，唔知轉過幾多次手，而家呢四架車咧，呢四架柴油車頭咧都已經各散東西。咁我曾經試圖去揾翻追蹤翻呢四架柴油車頭，但係因為嚇、即係歲月蹉跎，咁就到而家都冇咩，即係冇咩，都係向大家交。 我就問一個好naive嘅問題啦，其實即係你蒸汽火車同埋柴油車頭，冇一個即係一個規律話邊個係污染啲㗎？ 如果講污染， 係咪柴油車頭個動力會勁啲？ 係，呢個當然 一定係， 一定係。 咁但係譬如你噴黑煙嗰啲噴得多咧，就唔一定嘅。 柴油車頭嘅排放可以過濾，可以咩成嘅？ 我會話咧，其實燒柴油咧出嚟嗰啲死氣咧係毒過你燒煤咯。 係啊， 係㗎，你始終燒石油啊嘛。 哦。 即係如果你按照化學分子同個毒素去分解咧。柴油的死氣是很嚴重的。 嗯。 為什麼說現在我們香港的空氣污染那麼緊要，因為重型車太多。 是啦，就是 燒柴油的。大家在路邊看到啦。 是啦，所有的大貨車啊， 巴士貨車全部很多。那如果比較，那當然見到煙多就以為它是污染勁，其實它燒一些自然一點的東西，沒那麼傷害性的東西。 我們很naive，我們見到白煙就覺得很浪漫，見到黑煙哇很污染，這 樣的嘛。亦都相對地看回某些地方或者某些國家，電力火車都並不代表它都是沒有污染。你找個火力發電站來給電，那有什麼意思？ 是 吧？ 是吧？但 是說完線而已。這個就是看，大家怎樣看件事。 喂，我又猜得咁多，唔好意思，我一陣會翻翻嚟嘅，你唔使驚，我實會翻嚟。唔係，其實我哋另一個咧，即係睇呢啲咁嘅火車咧，就好多人都中意睇《哈利波特》啦。咁你知《哈利波特》去開學咧，就去個院校就坐嗰個火車噶嘛。 係啊。 唔係嗰節火車去邊度坐啊？ 嗰節火車英國有得坐。 英國 嘅。佢係用一架真嘅蒸汽火車頭。 好似 仲係服緊液㗎。 唔係 假嘅，原來 唔係佢有服役嗰一段，但我唔記得邊度。早嗰個星期，我有個朋友去咗英國嚟，佢就坐咗呢班火車嚟。 幾多號半火車站？ 唔知㗎，唔記得咗。佢坐咗翻嚟，佢仲影咗啲相俾我嘅。我都未去問清楚啲資料。 咁係蒸汽火車頭都係喺約克嗰個 類似嗰啲地方。 國家鐵路博物 同埋佢仲去咗個地方揾到架仍然仲行緊一架火車，就叫 Garrett， 即係兩架嗰架車種咧，其實係兩架蒸汽 折棍， 將兩架蒸汽火車搏埋一齊， 咁犀利， 係古古怪怪嘅嘢嚟嘅。 咁係咪即係個馬力重大啦？ 係 啦， 本身拉貨嘅， 但係因為佢太重啦，因為佢要發出龐大嘅馬力，所以咧個車個機即係個機車嘅車身太重，所以咧佢咧就要將佢分做三節。 係啊， 點解咧？如果一節過嘅話，轉唔到彎， 係啊， 咁所以就分做三節。咁然後咧就用咧好多組嘅轆咧承托住 呢款嘢，就世界上邊就比較少見啲啊。澳洲有， 澳洲有， 印度都有， 有兩架保存。 哇！你一講印度咧，我就諗起啲好恐怖嘅景象啊，即係好 坐車頂咯。 哇！直情超載到， 係㗎， 啲人全部啲人好似啲蟻咁， 因為佢哋嘅鐵路網絡咧係唔夠應付啊，人太多啊，同埋佢哋已經用緊寬軌啦。 哦， 即係架車已經大架啲， 但 係 佢而家係 都仲係 起高鐵喎、 啊，都要起高鐵， 啊、 因為 中國同日本 爭喎，因為慢啊嘛，你始終係 輸咗， 始終都係要靠高鐵呢種工具會快啊嘛。係 啦， 係 啦。 但係高鐵個好處其實大家可能忽略咗，以為啊有要幾快有幾快，其實你過快不如坐飛機。 嗯。 咁大家點衡量咧？ 高鐵係點樣定義嘅咧？ 高鐵咧，其實大家應該咁樣講。如果你坐高鐵，你去隔離個省咧就坐高鐵，因為你去飛機場咧，你過關都兩個鐘頭啦。 係啦，係啦。 你去隔離省坐火車、坐高鐵一個鐘就到咯，你唔使過關。 係係係。 當你跨省嘅時候咧，坐飛機咧仲坐高鐵，高鐵要行六個鐘頭，飛機兩個鐘到咗啦。就點解要嘥時間咧？即係最主要係講你用嘅火車係邊一個範圍以內嘅事，攞最啱嘅。最短時間做你自己嘅旅程。 我哋而家成日去標榜話香港去北京幾多個鐘喎、 啊？係啊，咁不如坐飛機啦。 嚇、 啊！跨兩省、三省冇意思㗎。 如果你話、 去廣州就得係嘛？ 去廣州最好啊！ 廣州 最好， 廣州最好， 廣州咪得。 係係 係。嗱、啊，根據國際鐵路聯盟嘅定義咧，高鐵如果係全新建造嘅線路咧，速度最少係每小時250公里。但係咧，佢冇講呢個係極速定營運速度，還是我睇嘅資料唔係寫得咁仔細就唔知啦。咁、如果係現有嘅路線，即係或者係既有嘅路線、現存嘅路線咧，就每小時200公里都已經可以叫做高鐵。 係啊， 現存嘅路線點解可以速度低啲都叫得做高鐵咧？譬如話你已經係路窄彎多，但係你竟然都可以行到每小時200公里，咁你好叻㗎啦，咁所以叫做高鐵。咁、但係好似阿 Tony 所講咧，高鐵。冇錯，係有個技術嘅一個界定，亦都即係個時速嘅界定。但係咁點解要高鐵啫？如果你去得遠嘅話，即係飛機雖然係要喺機場咁樣出出入入安檢嗰啲時間係， 因為個中間真係短， 啊、 真係快 啊嘛。 但係我真係唔明白，我其實頭先想問嗰個問題咧，就係話我梗係知道，即係高鐵就係梗係高速咁嘅意思啦，咁樣。咁但係我係想從技術上嚟去了解咧，會唔會就係話其實高鐵會有一個技術突破啊，或者有一樣嘢係同傳統嘅鐵路唔同嘅，抑或只不過純粹就係你去到咁嘅速度就叫到高鐵咧？ 唔止嘅，唔止嘅。你高鐵咧，你仲要考慮到就係個站嘅擺位啦，定線有幾多彎啦，站同站之間嘅距離啦，要隔幾遠啦。仲有一樣嘢咧，大家忽略咗就係個車嘅結構啊。開個車門之後，啲乘客上落嘅速度， 冇錯，好多嘢嘅。但係咧，即係我可以話咧，雖然我唔係鐵路技術或者係呢個運輸學嘅專家，但係高鐵咧係好多，冇錯，係無數咁多，亦都係積累咗好多年，半個世紀啦，起碼 嘅 經驗。但係咧，都係一種叫做 incremental， 即係所謂咩咧？ 係啦，即係唔同磁浮噶嘛，磁浮係一種完全冇技術啊嘛，所以高鐵其實都係火車。 嗱，譬如話高鐵，因為係行電嘅，嗱理論上咧，你蒸汽如果做得到，都可以整出高鐵。但係幾乎係冇可能，柴油亦都有人試過，法國佬試過用柴油做高鐵。法國嘅 TGV 第一個版本唔係電氣化，而係柴油，不過係燃氣渦輪。不過後來發覺唔得啦，損耗好大，好快咧就跪低。咁而家咧幾乎全部高鐵咧，唔係直情全部高鐵都係 火車。 你試想下，由300公里時速嘅一個火車，同埋一條靜止嘅電纜嗰度攞啲電嚟推動嘅火車，這個技術本身咧就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進步。不過唔係一個即係所謂大躍進或者一個革命性嘅創新，而係過往咁多十年慢慢累積嘅一個。 咁我問一個非常之無知嘅問題，其實即係高鐵佢本身係唔需要帶燃料喎。 唔使行電㗎嘛，行電就唔使啦。 等於電車嘅原理， 咪就係講翻頭先阿 Tony 講，高鐵都可以好污染㗎。如果你全部係火力發電廠、化石燃料， 咁呢個當然係啦，係嘛？但係始終嚟講，我都係好嘅，都係清潔啲嘅，係咪先？對於原先 咁，你唔係全部火力啊？有啲核發電廠咪乾淨咯， 核發電廠乾淨啦。好啦，喂，講翻香港少少啦嚇， 冇錯。其實咧，我哋咧而家好多人咧就係即係因種種原因，着眼點都係高鐵或者係呢個現代嘅。大家去大埔鐵路博物館，除咗見到架51呢架老爺嘅柴油火車頭，當然亦都見到一架細架嘅蒸汽車頭啦。 係啊，冇錯啦。 冇錯，呢個蒸汽車頭同柴油車頭咧，就使我哋諗翻起咧，原來香港過往有間叫做九廣鐵路公司。 係啊，呢樣我真係都好把火嘅。 仲有一樣嘢就係 幾多年前啊，兩年前左右啊， 唔止 幾年前啦， 三年。 三年係嘛？誒、哎，咁啊 ，Tony 最清楚啦。 百週年 就係、是、九網鐵路嚇， 2014咁 係。就係、是、幾多周年啊？係嘛？就係、是、一百週年啊嘛。 百年華誕， 本來係好值得即係慶賀㗎嘛，係嘛？但係因為佢而家已經同咩合併啦？港鐵合併啦， 兩鐵合併咗。 咁啊，兩鐵合併之後咧，就港鐵咧就直情想將呢、這個嚇、啊、九鐵係嘛？即係呢個咁樣嘅 identity 啊，嚇 KCR 咧，直情就喺歷史上面抹咗佢咁滯，就唔去慶祝喎、啊。有冇搞錯呢啲咩心態啊？好、離譜啊！真係 商業心態咯。 冇關係，其實佢都得諗歪咗啫。其實佢自己，其實呢個應該從商業上嚟講，係一個嘅資產，就唔係一個負債，係一個 asset 嚟噶嘛。唔會話影響你話啊、你於是搶咗我風頭，有咩搶咗風頭？你都合併咗啦，你都食咗人哋咯。 鐵路公司咧， 即係小氣啊，小氣鬼。 唔好忘記鐵路公司有個大股東都係政府。政府其實一路都想將一啲以往英國留落嘅嘢都想整建佢噶啦，都唔係今日嘅事。 咁我覺得呢個真 係第二樣嘢咧，就 係咪真係咁解讀？我真係唔知喎。 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如果真係習慣咗我哋香港人或者政府每個部門咧，習慣咗留翻啲歷史遺物嘅就，其實好多嘢都冇拆到噶。天星碼頭又唔會拆，好多嘢都唔會拆噶。 嗯， 但係點會留啫？到依家都唔留。仲有一樣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嗱，藉住今日開咪，我都想講一件事。舊年啫，即係舊年。我哋一共有12架柴油火車頭，1950幾年、60幾年運嚟香港，其中一架叫做57號啊，一個長車，只係一晚之內咧，就嘣嘣聲將佢成架底底拆咗佢。而我哋班鐵路迷咧，寫咗好多信嘅鐵路公司話：你如果唔要架車，拱入博物館又好，收起佢啦，留翻將來嘅歷史俾我哋嘅後一代睇下，將來有啲以前我哋嘅有呢架車㗎。但係咧一路唔肯做，但係有一日突然間噗一聲。有啲車友話喺羅湖嗰邊嘅貨場睇住個解體，將佢成個拆散曬， 被解體了， 解體完全消失，好似突然間人間蒸發咁樣。 即係 嗰個感覺咧， 決定嚟嘅。 以我哋呢班車迷嚟講，或者我哋即係年紀就大少少，個感覺係好似點解突然間將我啲嘢抌咗佢啊？點解你要咁做？ 佢想將個歷史咧就係、抹殺咗佢啦。係 啦，咁其實呢樣嘢咪好恐怖咯。你其實都唔～所以你冇辦法話話齋點解連80年慶典都冇咁冇嘅冇咯。 係啊，我又覺得好可惜。哦，咁真係咧，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刻意嘅決定啦，就想即係完全我哋忘記呢、這個嚇、港九鐵路呢樣嘢啦，係嘛？咁似乎連啲車站有啲佢都改埋喎，係嘛？ 係啊，嗱，你紅磡站就而家最近都見佢個土木，即係大興土木啊，拆曬嗰啲路軌，咁梗係啦，貨運都冇咗咯，跟住咁多路軌做乜嘢咧？貨場都冇埋，咁第二樣 好彩，尖沙咀仲有一樣嘢留低， 就一個鐘樓咯。 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個鐘樓啦。 當其時75年尖沙咀站，其實都可惜㗎，尖沙咀站都好靚，一個紅磚嘅嘢，好靚嘅嘢嚟㗎。我細路仔冇乜印象，因為好細。但係睇翻啲相之後， 我 哇！原來嗰座嘢維多利亞建築好靚嘅嘢啊，冚唪唥拆曬佢。 冇辦法啦，嗰時因為要發展啊嘛，起文化中心啊，係嘛？ 好啦，鐘樓。 咁啊，因為時間咧就差唔多啦。其實仲有一個好大好大嘅題目咧，呢兩位就是真正嘅專家嚟嘅發燒友啊，就係叫做模型火車。咁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咧，就可能咧就另外揾個機會咧，就再請兩位上嚟咧、就講模型火車啦，好嘛？ 帶埋啲 嚇，帶啲模型上嚟。 哇！咁啊精彩啦，係好啦，咁啊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，OK， 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